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咧系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。咁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。咁同我一齐主持呢个节目嘅咧，大家如果系睇紧嘅话咧，就当然知道啦吓、啊，就喺我呢个右手边嘅 Jeffy 啦吓，大家好熟悉啦。咁另外一个啦，可能冇咁熟悉嘅咧，嗱，多谢啊。咁就系 Tanny 啦，啊 Tanny 系即系比较新嘅一个伙伴啊，拍档嚟嘅。咁大家咧，如果系听紧咧，系都听到头先有啲掌声啊。点解咧？原来因为今日咧，我哋呢个咧就系一个公开嘅一个研讨会或者一个论坛咁嘅形式嘅。之前其实我哋都好似有即系卖广告咁啦吓。咁、但系今日个主题咧。其實是一個即係幾惹火嘅，可以咁講嚇，就係、是、本土運動啊嘅現況同埋將來咁樣，因為近年嚟可能大家都聽過啦，即係好多人提出呢個本土運動啊呢、這個咁樣嘅概念啊，或者唔知概念啦、啊、已經係付諸行動添咁樣。好啦，咁樣咧就閒話少説，首先咧其實我就想係問一下我左右呢兩位拍檔咧，就係話佢哋對本土運動。嗰、那個嘅認識啦，同埋佢哋自己嘅一啲睇法。咁首先咧，不如就由阿 Jeffy 講下先，好嗎？ 好啊。咁大家嚟到都係想聽才哥講嘢嘅。咁我所以咧就盡量將我講嘅兩三分鐘講完啦。咁我認為呢個本土意識咧係一個以身份認同啦、文化價值同埋資源分配上面咧嘅優先次序裏面咧，以一個族群為本嘅一個立場嚟嘅。咁我認為啦，香港九七之後啦，其實係入咗一個新殖民嘅時代嘅。咁呢個新殖民時代咧，就可以講一講，即係我哋政府呢個概念就係、是，其實全世界政府咧，咁其實都係為一個當地嘅人咧嘅立場為本嘅。咁但係咧，回歸咗之後嘅香港政府咧，就完全係違反香港人利益嘅一個政府嚟嘅，完全係一個傀儡政府嚟嘅。咁我哋睇到佢係完全咧調翻轉頭咧，就幫北京做嘢，全部由北京嘅立場為本噶啦。咁北京咧，亦都喺無論政治啦、文化同埋社會經濟嘅種種方面無孔不入咁啦。譬如話你政治喺呢個功能組別啊、普選裏面，佢會不斷推遲啦。咁你文化上面，你會睇到佢係有普教中啊，一啲推普廢越嘅一啲咁嘅政策啦。咁同埋譬如話就算係電影方面、文學方面，咁你都會想拍電影嘅，咁你要賺錢回本嘅，咁你都要做一啲中港合拍片啦。咁其實啲文化同埋呢個社會經濟方面咧，亦都有自由行啦，出港融合啦。或者一啲譬如話每日單程證150個單程證配額就移民嚟香港嘅大陸嘅內地人啦，或者同胞啦。咁其實咧，喺呢個時候嚟講咧，我認為香港呢一刻咧係非常之需要呢個本土意識嘅。咁甚至乎我認為係全世界係最需要本土意識嘅地方嚟嘅。咁到 Teddy 啦， 唔該曬 Jeffy 啊。 喺我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即係我簡單啲咧，就係、是、歷史上每一個地方都有佢本土意識嘅歷史存在嘅，包括任何民族都係。咁只不過係香港點解特別係浮現出嚟咧？主要係因為我哋嘅權力唔喺翻我哋本身自己人身上，唔係香港人身上，而係最大權力而係喺大陸嗰邊啊。咁變咗我哋嘅學對於權力嘅渴求其實係好大的，咁呢樣係我對於本土點解會喺香港發展喺呢一刻會咁大影響力，或者係咁令人哋去值得去討論嘅時候，就係話因為權力嘅分布唔喺香港本身，所以就會出現咗呢、這個本土派嘅出現。係多啦，我暫時 好，唔該 Tanny 啊。咁其實咧，我諗兩位都講得好清楚啦嚇，特別阿 Jeffy 咧，佢就真係好清晰講出點解會有呢個本土運動嚇，即係嗰個出現咧咁樣。咁冇辦法，我都一定係要講我嘅睇法啦，係嘛？咁但我又唔會一下子講曬，因為呢個問題實在太大啦。咁其實 或者我一去就去到那個你話最爭議性的問題先啦、啊、個爭議性的問題呢，我相信有很多人呢都會是跟我即係會有不同的立場，就是點解呢？因為我覺得我固然是香港人，但是呢我亦都是一個中國人，咁我諗呢個中國人嘅身份呢係我係感到自豪嘅。咁當然呢個自豪呢我知道係非理性嘅。點解非理性呢？因為如果我係生喺埃塞俄比亞呢，咁我就會好自豪覺得我係一個埃塞俄比亞人。如果我生喺日本呢，我就好自豪自己係一個日本人。咁呢樣嘢其實係完全，你知我係即係最熱愛科學啦，堅持理性啦，我完全明白呢樣嘢係唔理性嘅，即係你生喺巴西你就會好自豪你係巴西人，所以我即係生喺中國我就好自豪係中國人，就咁解嘅啫，呢樣嘢係唔理性嘅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先。好啦，咁當然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呢，就係、是、你愛一個國家呢，當然其實就係愛呢，就係佢嗰個鄉土啦、啊、大地啦、啊、山村啦、文物啦、啊、那個歷史啦、那個文化啦、啊嗯、所有呢啲嘢，咁所以其實邊個當權呢？咁當然其實好影響啦，即係而家嚟講就係、是、邊一個政黨啊，或者咩、啊、當權啦、啊。其實而家呢個都係應該叫政黨添啊，因為佢已經係一黨專政，所以佢根本係根本都唔係我哋平時意義上嘅政黨啊，係嘛？政黨就即係有幾個咁大家一齊競爭嘅叫政黨嘅嘛，所以佢根本都不配稱為政黨添啦，係嘛？即係統治集團啦，我哋叫佢統治集團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嚟講咧，我哋係唔認同佢。但是不等於我們不認同我們的國民身份，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立場來的，我是很清晰的，你不認同現在這個當權的政府，還有你不認不認同我自己的國民身份。當然有很多人這樣說，就是說切，現在這個全球化世代，那你國民身份值多少錢，值多少錢根，是吧？這樣那是對的，但是同樣道理、香港人的身份都是一樣的，值多少錢，多少錢根，是吧？深水埗人的身份值多少錢，多少錢根，是吧？或者我香港南區的人的身份值多少錢，多少斤，喂，這件事是主觀的而已，老實說是主觀的而已，是吧？即是我以作為中國人自豪，你以作為香港人自豪，你就再作為是因為香港仔人自豪，我作為華富村人自豪都可以，是吧？這件事是主觀的而已，很明顯的，是吧？所以即是我的問題，每一個人畫條線在哪裡，那如果你認為我是以作為香港人自豪，但我不以作為中國人自豪，咁老實講，我都唔以作為中國人自豪喎。而家嚇，特別係49年之後，我完全唔以作為中國人自豪，就係因為而家呢個政權搞到我哋嘅國家變成咁。咁但係唔係話因為佢即係以黨代國，於是就令到我哋咧就離去。哦，於是我唔認呢個國家啦，咁樣係嘛？咁所以咧，當然呢度咧係好複雜嘅一個情節。有時我哋講話子不嫌母醜，咁但係呢個母醜咧。咁啊啱嚇，即係印度人咁樣，咁啊印度你話即係哇，你好多人去過印度都講得好恐怖啦，即使今時今日係嘛？咁但係問題，子不嫌母醜，咁佢我作為一個印度人，我都應該作為一個印度人好自豪嘅。但係嗰個問題，一樣嘢叫咩？叫大義滅親啊嘛，係嘛？當然如果呢個母親作奸犯科，係嘛？即係害人害物咁嘅時期，哇！咁我就可以大義滅親嘅喎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呢個概念係好清晰、好清晰嘅，我就唔知點解啲人會搞到咁混淆，係嘛？子不嫌母丑同埋大義滅親就係咁簡單啫嘛，係嘛？咁但係個問題咧，而家去到個地步就係佢根本就唔認呢個母親啊嘛，唔認呢個母親。咁呢個就係我的立場啦。我知道一陣間我會俾人即係轟到唔知去咗邊啊，即係去咗天花板啊，或者去咗隔離房啊咁樣啦。咁但係我的立場係好清晰嘅。咁當然啊，其實成件事嗰個嘅緣起或個罪魁禍首係邊個呢？唔使講，梗係中國共產黨啦，係嘛？係佢一手造成噶嘛。即係而家香港嗰啲激進派。是一手造成的嘛，是吧？即是任何嘢有个缘起啊，尤其如果你信佛家的话，是吧？样嘢都有个因先有个果的嘛。那因是哪里呢？就梗是共党啦，即是中共啦，是吧？咁但是呢，即是香港呢，你都知道我凡事我都喜欢从历史角度出发啦，我都略为讲讲个历史啦。香港真是一个好独特的地方来的。當然可能大家在座都有看過香港城邦論啊，陳雲先生的，或者是他的香港遺民論啊，即是我都看過了，我即都明白他的觀點，即是講香港的獨特性。咁香港真的是一個歷史的時空的交錯，一個很獨特的地方，即是當然是廣州，咁廣州都有它的獨特性，上海亦都更加有它的獨特性。講真，即是我哋千祈不要自視過高，即是等於每一個人都認為哇，我是獨一無二的，咁梗係啱啦，你而家獨一無二啦，或者係。但個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嘛，咁即係有講等於冇講啊，媽女人係嘛，講人做乜咧係嘛？我梗係獨一無二噶啦 ，Jerry 梗係獨一無二咯 ，Terry 梗係獨一無二咯，香港獨一無二，咁廣州唔係獨一無二咩？係嘛？即係 講嚟嘥氣。咁但即係咁講，咁我都講下嗰度一部叫地方啦，係嘛？咩叫理性啫？呢啲咪叫理性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個問題咧就確實，因為香港喺最差唔多最南啦，當然南過我哋嘅就可南島啦，梅州半島可南島南過我哋啦，係嘛？咁喺中國歷史嘅發展入面嚟講咧，以前係屬於叫落後地區嘅，係嘛？因為我哋喺黃河流域啊嘛，淮河啊咁樣啊嘛，咁慢慢就係及到長江流域啊嘛，係嘛？咁以前我哋都知啦，成細細個都知啦，就誒其實我哋廣東人咧俾人叫做南蠻啊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哋咧就即係覺得我哋係未開化之造咁樣。咁但係當我文明落嚟嘅時期咧，大家其實而家亦都知道咧。反而因為咁多次我哋被北方嗰啲嘅遊牧民族啊嚟去侵略，咁講真，佢侵略我哋咧係有佢貪婪嘅原因，但係其實好多時都係逼不得已嘅啫。佢遊牧民族其實咧，嗰啲人咧都唔中意定居嘅，佢覺得你哋啲咁樣嘅定居嘅人咧，根本就悶到嘔嘅，我就唔會貪你啲嘢。如果我嗰度水草肥沃啊，我梗係睬你都傻啦，係嘛？我咪真係逐水草而居，唔知幾 happy 啊，幾自由啊。咁但係個問題，佢好多時就係因為嚇，即係嗰個天氣問題啊、環境問題啊、唔夠食啊、人口，即係個好嘅年份啊咁樣，於是就人口增長啊，哇，好多羊、好多牛、好多馬。咁突然間個天氣唔好嘅時期，於是就唔夠食，唔夠食冇辦法，咁佢咪侵略你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到最後咧，咁啊要建個長城啦，係嘛？咁嚟去抵擋啦，嚇。其實冇所謂邊個中邊個奸嘅，係嘛？咁但係當然。對於我哋嚟講，我哋定居嘅嚇，即係我哋已經係農業嘅咁，就好慘啊！確實嗱，我哋北方啲人嚟去侵略我哋，咁卒之就咧打咗幾千年啦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正正因為呢個不斷有西方嘅，即係無論係呢個咩五胡亂華啊，或者咩五代十國啊嗰啲咁樣，哇！我哋諗起嗰啲宗史就已經真係怕到不得了啊，點背啊嗰啲咁樣。咁就一路咧又遼啊，又金啊，又夏啊咁諸如此類咧，就曾經試過好多次南遷啊。咁當然呢樣嘢其實係蕭生咧，就肯定係即係權威過我，即係多多聲啦嚇，即係佢讀歷史。咁南遷嘅過程入面咧，其實大家都知道一樣嘢㗎啦，即係好多人都知嘅。我哋用廣東話嚟去背唐詩咧。其實就好聽過普通話好多倍嘅，係嘛？你發覺咧，咦？明明咧用廣東話嚟去讀唐詩咧，係好多押韻嘅，普通話係唔押韻嘅。點解咁有趣嘅咧？咁樣即係稍微有啲常識嘅推斷咧，都係話，即係話原來我哋廣東話咧係保留咗更多嘅古漢語嘅成分嚇、啊，特別可能就是唐朝嘅成分咧咁樣樣。咁所以咧，阿陳文先生咧就喺佢著作入面咧特別強調呢樣嘢。就真係有一樣嘢叫禮失求諸野啊嘛，係嘛？即係話原來咧，我哋中華即係華夏嘅文明入面好多精髓嘅嘢咧，反而咧就喺一個即係大陸嗰度啊，即係內地啦，因為好多戰亂啊，好多咁嘅嘢咧就喪失咗，反而就有啲咧就嚟到香港啊，因為咧有150多年嘅呢個殖民地嘅歷史入面咧，反而就變成咗一個嚇、可以嘅避難港，就反而保留落嚟。佢舉咗好多例子，好有趣嘅，真係又唔到你唔服。咁我就其實我又好差啲記性，我淨係記得兩個啦，同大家分享。佢有講到就係話，喂大陸啊，已經好多年或者台甚至台灣都話已經冇用布政司呢樣嘢嘅。但我哋香港咧，竟然咧殖民地年代嘅用布政司喎，我好記得係喎，周星馳梅艷芳嗰度審死官，我睇咗六次嘅啦，最少入面啊死人邊個，咪就係扮山西布政司嘅係嘛，係嘛？唉，嗰個邊個咧唔記得咗啊？其實曾經就係做過喬峯嗰個啊，咁樣咧就係、是、嚇、啊、梁家人啊，梁家人啊，真係好嚟啊！有現場觀眾提點我係嘛，即係好似百萬富翁咁樣啦嚇、啊，現場觀眾咁樣啊，咁樣咧山西布政司。咁但香港仲係叫布政司喎，你服唔服啊？仲有喎，我哋香港咧就唔係講呢個鈔票喎，我哋叫講銀紙喎。哇，真係有意思啦！原來銀紙又真嘅喎，因為其實過去咧，即係自明以來咧，我哋係銀本位嘅嘛，我哋個貨幣制度，我哋唔係金本位嘅嚇。咁我哋所以大家都知道啦，係嘛嗱？呢個講翻我哋鴉片戰爭啦。啊，除咗各地仲要賠款，而賠款係賠乜嘢啊？就係、是、白銀啊嘛，係嘛？所以白銀就係我哋個貨幣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個根本嚟嘅。咁但係當然其實白銀係唔夠用啦、啊、所以好多時咧即係又難於攜帶啊咁樣啦。所以好多時就有呢個鈔票啦。咁鈔票其實係早於宋代嘅時期嘅，我哋中國人咧差唔多係世界上第一個發明鈔票嘅，後面先至啲歐洲人抄我哋啫，學我哋啫嘛。咁所以咧，於是就發明鈔票。但係個鈔票咧，其實係因為我哋用一個紙幣，其實係一個欠單嚟嘅鈔票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大家攞張銀紙出嚟睇下，其實係欠單嚟嘅，即係概念上嘅欠單。咁但係佢係用銀本位嘛，所以佢一張紙嚟啊嘛，所以佢咪就係叫做銀紙咯，係嘛？咁呢個銀紙咧，即係我哋廣東人其實好多嘢咧就保留咗，反而咧即係稍微古老嘅呢啲文化嘅傳統。咁啊，陳文先生嘅意思就係話咧，我哋應該好好守護呢啲傳統，係嘛？ 通信局拍卖呢一个流动电信牌系个骗局嚟，即系嗰样嘢咧系冇一样嘢做得到喎，全世界原来系。 而你在個條例上沒有告訴你們聽，即是這樣，即是我準備了權利做一件事，那件事呢是原來全世界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做得到而不犯法的，即是如果香港還有法治，我看不到為什麼打官司不贏。 逢星期一、四晚上10點，蕭若元，蕭耀有。